该情愿。我相信爱情的纯粹，我不信华丽的诗篇，我相信热烈的争辩，我不信无声的和弦，我相信渺渺的瞬间，我不信念念的永远，我相信摇滚就能完。人生都太短暂，别想别怕别后退，现在就是永远出生的那一年。 Oh eh, oh eh, 转眼就这一天。 Oh eh, oh eh, 人生都太短暂，去疯去爱去浪费，我擅长。 Oh eh, oh eh, oh eh, 我相信苦涩甜美的誓言，我相信音乐就该音乐，我相信爱情的纯粹，我不信华丽的诗篇，我相信热烈的争辩。